兄弟我我命， 一旦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早上好，我是孟群。 这样的一个周日的早上哈，就真是让大家觉得这床是起来了呢，还是在闷得密再闷一会儿呢？确实早上的能见度差了点啊，现在天还没有完全的亮的那种感觉。在这样的周末早上，大家就窝在被窝里啊，听我们两个。 哎，这个、 啊、在您耳朵边上。 对，没睡醒的请举手。 没睡醒的估计是大多数哈。 对， 没睡醒的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扣个一。今天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几天啊为数不多的让大家期盼的比赛，那就是男篮的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啊，在对日本的两场背靠背里边，昨天已经完成了第一场。哎呀，周琦一上场之后，现在是作为海归版的周琦，真的挺拼的，尤其最后拼到受伤，这个。画面我们不太想看哈，但是没办法，这个已经是受伤离场了。今天这场比赛应该会让周琦轮休，还是要为了保证他的健康。 哎，一下拿到24分，确实对于他的个人职业生涯来说，在国际赛场当中啊，这也是一个高分啊。 哎，是，所以真的镀了一层金之后哈，就到了 NBL 联赛，就适应了那屋的这种比赛节奏。哎，确实不一样了，感觉整个也没有那么害怕身体上的对抗。海归版的周琦有多强，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当然这几天还有一个热点，就是李铁啊，李铁真的是到了这个看节上了，似乎进入到了一个下课倒计时。最近很多的媒体也都在探讨，所以李铁下课这可能是一个大家有一些预期的事情。但接下来怎么办，就接下来谁来接盘合适呢？ 哎，而且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来自于年终就要进行考核，其实在很多单位都要进行考核，包括足协啊。 没错，我们也都到了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 填表了，该填表了。 哎，大伙儿也一样哈，到了年终考察 KPI 的时候。李铁的 KPI 呢，说是任这个5年任期里边没有什么具体的成绩要求， 对， 足协在此前也强调过， 还签了一大合同。 哎，但是放到了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个舞台上，您要是说没有任何成绩的要求，这显然是有点跟现实脱节。 这个位置是万众瞩目啊，而且呢，在这过程当中呢，是不是他做的完全正确？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考核吧。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啊。李铁下课进入到了倒计时，那谁来接盘呢？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看到我们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首战大胜日本，李铁面临足协年度考核，逾规行为可能引爆下课危机。 另外呢，媒体爆料说中超球队2023亚冠出战席位变成了2+2啊，技术积分呢是由第一降到了亚洲第7。另外呢，乒乓球休斯敦世乒赛，陈梦和梁靖昆的苦战7局，而王艺迪呢今天将会对阵的是伊藤美诚。 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来关注国足换帅的事儿哈。这个有媒体说概率已经上升到了99%啊，没有后面的小数点儿。还有其他的国际足球的消息，英超利物浦依然是高举进攻大旗，4-0又战胜了南安普顿，阿森纳2-0击败了纽卡斯尔。西甲方面，德佩87分钟绝杀巴萨，3-1战胜了黄潜。意甲，尤文主场不敌亚特兰大。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咱们体坛，我们首先来回顾昨天的2023年的篮球世界杯亚大区的预选赛啊。这个比赛赛前就有预期，打日本应该拿下是不在话下，但主要就是看看整个队伍表现出来的这个比赛的内容。确实过程当中我们依靠着这个内线的优势哈，尤其是周琦串联起的全队79-63轻松的击败了日本男篮。那东风指导依然是打造这种快速进攻的节奏。我们先通过李维的录音报道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这场比赛。 由于实力上的差距，中国男篮战胜日本队并没有太多的悬念，79-63的比分也合情合理。只周琦的意外受伤还是给这场比赛留下了一些遗憾。男篮世界杯亚大区的预选赛，中国男篮和日本队、澳大利亚队、中国台北队同属 B 组，首轮小组赛的前三名就可以晋级下一阶段比赛，所以这一阶段对中国队来说出现的难度并不大。这场和日本队的比赛一开场，中国队就占据了上风，并且大多数时间一直把分差保持在20分以上。不论是内线的周琦、胡金秋、韩德君，还是外线的郭艾伦、赵继伟、赵睿，都给日本队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最终中国队以16分的优势比较轻松地战胜了对手。赛后中国队的主教练杜锋对于大家的拼劲还算满意，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在防守端的不足。 集训时间很短啊，很多运动员呢都有不同的一些伤病，克服各种困难然后来到这个队伍，非常的积极的态度啊，所以说在这来了以后呢，这个因为训练时间比较短，大家肯定在磨合上面啊会有一些问题。今天的比赛大家还是拼得非常不错，在防守端做到了这个要求，但是有些这不必要的一些失误和防守当中的漏人，还是这个给我们造成了一些麻烦。 从数据上看，周琦无疑是全场发挥最出色的球员，出场19分34秒，17投11中，砍下了24分、12个篮板球。可惜他在第三节意外扭伤了脚踝，直到比赛结束也没有再次重返球场。主教练杜锋表示，他的伤情还在进一步的观察当中。另外，重新回归国家队的郭艾伦也手感火热，同样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4分。这位老将在赛后也说，为国家队要拼尽200%的力量。 打国家队年头也算是在这里是老队员，要越加的珍惜打国家队的比赛，所以说我非常感谢督导，然后感谢教练组能让我重新回到这么久能重新回到国家队来打比赛，我会拿出200%的精神嘛，去上场上拼搏。 按照赛程的安排，今天下午5:35，中国男篮将与日本队再战一场。杜锋也给球队提出了要求，保持好全场40分钟的专注度，拿下2连胜。 大比分领先将近30分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进攻端有些简单吧，防守端有些松懈，让日本队把这个比分给破进，希望这个在明天的比赛当中，要有这个好的一个40分钟的专注度。 所以这场比赛的内容还是让大家觉得心里真是有底啊。范青说，郭艾伦也上热搜了，小郭表现也相当不错。咱们的这几位当家的国手真的都还是在日本男篮面前展现出了自己的那个稳定， 都拿这支日本队当成了背景板， 要砍瓜切菜一般的把对方拿下。那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内线周琦、胡金秋吊打日本，最后一节的进攻主要是以郭艾伦为主来发起的，包括像赵睿这些后卫都表现得相当的不错。我们也继续来通过刘潇的点评来回溯一下本场比赛。刘潇也说，杜锋指导的这个特点就是快速进攻，把广东队的那一套继续的移植在这一支中国男篮身上，非常的适配。 其实从一开场我们就看到，就中国队，我用一个词儿形容，就是吊打日本队。这个吊打不是说实力招收你多少，而是说高度，说的是高度。因为确实我们看到球打到里面去，给周琦也好，或者是给胡金秋也好，包括后面也有一些球想打大喊，都是这样利用这个高度。确实周琦在场上的时候，这个高度利用的非常好啊，包括他跟胡金秋两个人在内线还有一些的这种配合，整个的压制住了日本队的内线，那么造成了对方低攻。他不好攻，打进去没法进攻，主要在外面投篮没有命中率，那么防守又防不住，那这两个人 在内线加一块得了39分，中国队很好的利用这个高度。但是周琦受伤下场之后，由于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高点不存在了，中国队的进攻呢就偏重于外线，外轮的进攻多一些。到特别到第四节，而且就第四节可能是一方面是大比分领先了吧，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能大家也、确实能看得出来在配合上还是有些生疏，那个人进攻比较多，所以第四节打得不是很好，被追了一些分数。但整体来讲，其实从双方的这场比赛的实力对比来看，中国队赢是毫无疑问的会赢的，只不过赢得好看不好看而已。还可以啊，因为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其实日本队他们这个教练也挺聪明的，他用的很多的战术方式跟广东队的战术很像啊，很像，甚至是有的几乎是一样的，包括在人与人调整，比如四上四下这种情况， 嗯， 是类似于杜锋指导在广东队使用那种方式，包括一些防守还有一些这个进攻的套路上面。那其实跟日本队打快呢，其实中国队并不一定具有特别多的优势，因为日本队也很快，只不过他就是因为内线实在是缺乏高大的队员，没有办法去跟你在内线限制你啊，造成了他就是说防守压力很大，结果这个整个进攻也打不开。但是这场比赛中国队自己打得快呢，就是说有反击坚决打，这个是对的，这是没问题的。这跟以前我记得像以前尤纳斯带的那个国家队不太一样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就真的没有快速反击，基本就是每个回合都是磨阵地啊，因为那个时候你有姚明嘛，有大志嘛，有阿联，对吧，这样高大的那个内线，而且得分率很高的内线。但现在呢，就是说杜指导的指导思想就是我能快绝对不停下来打， 嗯， 我不管我有没有大个在场上我都要快。那么今天也是尽量的去做，有一些反击打的确实也不错。 那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后啊，周琦的伤势也是非常受到关注，包括他现在的母队， 嗯， 这个东南凤凰队啊，东南 墨尔本 凤凰队啊，虽然这场比赛胜利了，但是现在目前周琦还是冰敷啊，大概率是一个普通的扭伤啊，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他就缺席这个二番战了，而且受澳大利亚疫情的影响，当地的防疫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周琦月底返回到澳大利亚之后可能会面临72小时的酒店隔离， 那正好可以再彻底养伤啊， 这倒是哈、但是很有可能就没法赶得上4号开始的揭幕战的比赛了。除此之外，虽然说我们在内线表现非常的亮眼哈、外线在最后一节的进攻也是有突破啊，有周艾伦的这个郭艾伦的这个带动，但是全场的三分并不理想啊，只进了5记3分，而郭艾伦就占了4个，其余的12个人呢是12中1，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咱们的三分命中率只有29%，如果不算郭艾伦的那四个，其他只有8%。 你看投手这个出手的像周琦啊、周鹏啊、赵继伟啊、张振林啊、吴前啊，是吧，这在咱们 CBA 圈里面那都是顶级球员啊，但是三分球都没进。 对，像尤其是像这吴前啊，就特别能投的，在联赛里边 能投能投 也是、对，就这种三 D 类型的球员，哎，他反倒总是到了这种国际赛场他不是那么的理想。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这三分不开成为了一个隐患，这是对上的日本队啊，全场的这种联防紧逼没有那么猛烈，那要是遇上身体更强壮的欧美强队呢？ 对， 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得出来，首先我们在这个阵容当中啊，这个12人名单当中包括没有打的王哲林和任骏飞啊，真正说能作为称其为投手的只有吴前一个人。但是今天吴前上场之后呢，就是感觉好像没有找到这个感觉，或者说没有他合适的那种位置让他去投篮啊，没有得分。那么除了吴前，其实真正的投手就没有了啊，其实这些都是这种要不说相对全面，要不说偏重某一方面的，但是投手真的是缺乏。但这个也不是说杜指导不想带，也确实很难在国内现在挑出那么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很好的能适应国家队的这种投手，几乎是没有，所以他只能说让这些队员自己在场上能够找到那种三分球的感觉。其实也不是不能投，赵睿啊、郭艾伦今天投的也还可以的，像周鹏、加布杜这都是可以投三分的，吴前包括孙明辉啊、赵继伟这些都能投三分。其实你说他不算投手，但是都能投， 只不过呢今天是发挥不出来或者手感不好，跟可能对国际比赛的适应啊，包括整个的这种个人状态，或者说也一方面由于对方的一些防守有一定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你面对以后的其他的对手的时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三分球如果完全不开，你就完全就只能指望内线和郭艾伦个人的能力，但这个其实对要赢球来说的话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保障。 嗯，这边咱们家里人啊还是觉得真的不错啊，尤其是内线的发挥。你看看这边像 Seven Boy 就说，哎，其实看到留洋回来的周琦， 留洋过来的周琦的话，确实这种表现的话跟他之前的表现还是不一样，因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在国际赛场当中出现了。大家可能主要的焦点还停留在2019年的世界杯呢啊。 更多的时候还停留在那个时候， 对， 好像那个记忆是很难被抹去的。 是， 但是现在周琦哎回来之后，面对日本的内线的时候，是有压制对方的感觉了， 有优势。 哎，所以赛峰说支持国手刘洋啊，包括刘传兴啊，还有上海的南屋的啊，这个小李呀、 对， 其实都是在海外联赛效力，可以看看啊，后面他们对国家队的这整体的改变。但是昨天的这比赛当中，除了周琦在内线发挥出色，胡金秋也同样很高效啊，砍了15分，正负值是排在全队第二的，仅次于周琦，正负值是正的21啊。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看，今天没有周琦在场上的时候，谁又会去充当这个整个内线的铁闸，还有串联的整体的作用。 对，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尤其今天这个含金量就更足，尤其是对于咱们的整体实力的考验啊。那周琦呢不在场上，而且对方呢应该说第一场比赛也适应了咱们的这种内线的进攻啊，在外线方面呢咱们今天是不是能够补强，而对方呢是不是能在防守方面呢做得更加坚决一些。但是有一点，就今儿别再伤了。 这真的够拼了，昨天 对啊，一场比赛伤一大中锋，第二场比赛万一要 不能有这些万一哈，不能有这些万一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WCBA 的综合第七轮，山东女篮103-52大胜了陕西，内蒙古女篮依然是非常强势的，这比分太惨了，我觉得 太惨了， 福建太惨了，124-49，这被赢的就是打了一个满脸花呀！ 哎呀，这实力差距这是碾压式的啊！ 真是，所以现在内蒙古和山东都是7连胜，同积14分，啊，这两场比赛也都是赢得相当的轻松。另外的几场，河北74-61击败了辽宁，江苏76-58赢下了东莞，还有联队啊 ，FUSC 联队71-45力克了山西女篮。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几天啊，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好消息啊，又有了让我们进一步提升信心的新的比赛结果，那就是昨天进行的男子500米的比赛。 短道速滑， 这之前一直状态不好，也是由于这个伤病的影响，回归之后呢总是差一点意思啊。吴大靖自己都说自己没有达到那个最佳状态， 在调整过程当中 但是从出发锁定优势，吴大靖到拿到这一枚男子500米的金牌，预示着王者可能会迟到啊，但是迟早会归来的。继续来听听陈默的报道。 本赛季世界杯首战，北京站男子500米决赛，阔别国际赛场两年之久，武大靖个人主项首秀却因为抢跑犯规意外出局。而第二站日本站，武大靖没有能够进入半决赛。第三站匈牙利站，武大靖决赛中因为被韩国选手黄大宪碰到，最终是遗憾排名第四位。虽然碰撞和比赛的偶然性都是短道项目的魅力之一，但是没有能够拿到金牌也是竞争力的一种写照。在前三站世界杯无一夺冠之后，武大靖受到了很多的质疑。随后武大靖在社交媒体留言表示，我不相信，我一直努力，我的状态还回不来， 我的目标是奥运会，我会把每一个时期做好，我会努力朝着最终的目标努力的，期待最好的自己回到赛场。而在这条微博的下面，任子威留言，下一站你看咱俩赢他们就完事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个人都没有食言。荷兰站，任子威拿到了1500米的金牌，而武大靖依旧是男子500米赛道上的王者。他从一出发就已经牢牢锁住了位置，没有给任何人机会。39秒878，冠军的奖牌稳稳地挂在了武大靖的胸前。王者归来，只是时间的早晚。在近年的备战当中，武大靖由于伤病以及年龄增大等原因，赛季进入状态比较慢热。而世界杯最后一站夺金，这也给27岁的武大靖提升了士气。毕竟冠军的争夺，实力是基础，信念才是夺冠的保证。 还有武大靖的好兄弟任子威，昨天也是在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站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500米的金牌啊！任子威也是在一洗上一站的时候武大靖的那个遗憾吧，因为任子威自己都说没关系的，不管这个判罚如何，我们听了两声枪响啊，没有拿到那个最后的理想的成绩，但是没关系，下一站的时候我们力拼啊，把这个金牌给啃下来，给磕下来。 对， 果然啊，言出必行啊，就拿到了这一枚1500米的金牌。 这个系列战的比赛本身也是在积累经验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哎，而且是不断的调试状态的一个过程，争取在冬奥会的时候给他调整到状态的那个最高峰。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陈默的报道。 因为任子威现在 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站男子1500米决赛有8名选手参加，任子威是唯一一名中国选手。比赛开始后，任子威迅速地占领了领滑位置，第四圈任子威落到了第五位，但随后他开始加速，再次升到第一位。纵然韩国选手和匈牙利的刘少林紧追不舍，但是任子威守住了路线，没有给其他选手任何反超的机会。 决胜圈， 任子威加油，冠军。 领滑十圈，任子威最终以2分20秒352夺冠，这是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第一枚金牌。赛后，任子威指着衣服上的五星红旗庆祝。正如任子威曾经表示的，拿到冠军是因为有了之前每一步的铺垫， 就是随时在准备吧。就像最后还剩最后一圈，但是我准备了8圈，好多年没有想家的感觉了，现在有点想家了。 此前的名古屋站和匈牙利站比赛，任子威分别获得了男子1000米和1500米的冠军，并且还在500米上也拿到过铜牌。至此，任子威已经成为了目前中国短道速滑队在本赛季的最大亮点。24岁的任子威出生在哈尔滨，7岁开始练习滑冰。2014年，17岁的他进入国家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世青赛的全能冠军。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21岁的任子威和队友武大靖、韩天宇等人一起获得了男子5000米接力的银牌，这是他的第一枚奥运会奖牌。现在对于任子威来说，他的目标就是北京冬奥会。就像任子威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没有区分什么主项和兼项，因为每个项目都会去重视，都会去拼尽全力。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正在崇礼进行的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的世界杯。今天28号就要收官了，今天要进行的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我们的记者徐真也是在前方采访啊，继续来听听徐真带来的报道。 11月28号，云顶赛道将迎来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单板滑雪男女障碍追逐决赛。在26号的预赛中，32名男子运动员和16名女子运动员晋级决赛。中国共派出9名选手参赛，其中男运动员5名，女运动员6名。出生于2004年的小将冯鹤表示，他目标是排进前30。 今天发挥就是比平时就是发挥的更就是更兴奋一点。赛道也是就是头一次参加世界杯嘛，然后规模挺大的，挺刺激，这场就一定要拿到前30，然后拿到冬奥会的资格，就是很期待，很期望。 最终，冯鹤以1分34秒66的成绩排名第31位，中国选手均无缘单板滑雪障碍追逐决赛。 在昨天进行的自由式滑雪男子障碍追逐的比赛中，俄罗斯选手平昌冬奥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谢尔盖·里奇克力压平昌冬奥会冠军布雷迪·莱曼夺冠，比赛在最后冲刺阶段才分出胜负。里奇克和莱曼先后超越法国选手巴斯蒂安·米多尔拿到冠亚军，米多尔获得第三名。赛后里奇克表示，这次比赛很不错，感谢大家，云顶的赛道好到难以置信，很开心能在这里踏上雪板，这次他取得了冠军，明年二月的冬奥会也值得期待。在云顶赛道进行的世界杯比赛是冬奥会冠军布雷迪·莱曼膝伤康复后的复出之战，他赛后也表示，以这样的方式伤愈复出，走出低谷，回归赛场，很骄傲。自由式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方面，瑞典选手桑德拉·奈斯伦德拿到了冠军，瑞士名将芬妮·史密斯屈居亚军，法国选手贝尔热·萨巴泰尔获得第三名。桑德拉·奈斯伦德谈到了在云顶奥运赛道比赛的感受。 这 是一条有难度的赛道，很难一直保持领先，但是好在我做到了，以这个成绩开启新赛季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芬妮表示，世界杯之旅以中国站的第二名开始很不错，决赛开局很难，但是很开心能从第四名追赶到第二名，后面的比赛会更有勇气。 好，这是我们的冬奥方面的消息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冰壶。中国国家冰壶队的奥运选拔赛首战比赛26号晚上也在北京首钢园战罢了。国家集训队的马秀月组和南嘉文组分列四人和混双的第一位，有四支男女四人队和五支混双队参赛的这支国家选拔队，一共设了6站比赛，在两个赛场交替进行，每周一和周二进行混双的比赛，周四周五进行男女四人赛。这也是冬奥会前中国冰壶队伍参加的最后一次比赛了。6站比赛结束之后，会根据各队的积分和队员的表现，最终选出一个最强阵容，代表中国出征北京冬奥会。那咱们都知道，北京冬奥会上冰壶比赛是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来进行，到时候会实现一个神奇的水冰转换的一个时刻。男子、女子四人还有混双3枚金牌，比赛2月2号开赛，20号结束，也是冬奥会上比赛场次最多、时间最长的项目。刚才有家里人在咱们聊天室，海豚朋友问说：“哎，这女子在短道速滑项目上，咱们有争金点吗？”其实现在还是有的啊，尤其是像这个女子1000米，韩雨桐啊、张雨婷、张楚桐，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分站赛。好了，一段片花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吧，稍后再见。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赛场锐观察，我们赶紧来，关照关照李铁指导吧。 国足主帅 真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好像也不意外哈、啊。反正至少可能咱们作为媒体人，都有这个预见。哪一次的国家队主帅在经历了一大波的舆论风波之后，最后不是这个结果呢？ 对， 好像没有其他的剧情了，这是一个既定的大结局。 应该是从90年代开始，我记得应该是从那时候十强赛，就是当中国足球呢， 在进入到联赛之后啊，越来越接近于世界杯的时候呢，关注度就是逐年提升。 嗯， 每届世界杯呢，其实都会关注的这一个出现的结果，后来呢就变成了关注主教练的表现。 嗯，是，所以这一次李铁啊，又面临了足协的年度考核，因为赛后的这个争议言论，加上违规发布了广告啊，损害了国家队赞助商的利益。其实从那一次的这个赛后的言论，还有几条微博发完之后，足协官方发文的那个态度就能够看得出来，其实跟李铁之间已经有了一些小小的裂痕。 嗯， 那现在看来，这个裂痕似乎已经是被证实了哈，处在风口浪尖上，而且他的执教前景也变得越来越微妙。哎呀，似曾相识，因为此前在上一届的十二强赛，那前几场比赛之后，高指导的当时的命运， 嗯， 只是高指导自己更主动一点啊，主动的说我就不干了， 对， 我就辞去了。 看清楚前景，那就做出决定。 嗯，所以这次正式的对外公布李铁签约五年，这是八月份， 嗯， 其实也就过去了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嘛，啊，但是当时足协的常务副秘书长陈永亮是公开表示，成绩可不是考核李铁带队表现的唯一标准， 不是唯一标准 啊，所以这话说的就很艺术了， 对， 不是唯一标准，那就有其他的标准， 就是说你世界杯出现了，世界杯小组出现了，进入到决赛圈了，可能如果在有些方面你没有达到综合要求， 那也是不行的，那就更别提现在成绩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标准啊，成绩也没有达到要求，其实这其实就是找一个辙的事儿了。 嗯， 因为本年度国足的全部比赛已经结束了，那根据陈永亮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接下来势必李铁是要接受年底考核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就咱也不用在这件事上有多大的情绪，只要是您作为一个岗位上干事儿的， 对， 干犯人， 嗯，干犯人， 那就一定要接受年度的 KPI 的考核。 哎， 那主教练的 KPI， 那第一一定是成绩， 对 啊，第二才是后续的你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啊？ 嗯， 在岗位上表现的怎么样？是不是勇于担当？懂得吃苦，能受得起委屈？ 哎， 嗯， 在不同的位置上，你所表现出的能力是否称职？ 嗯，没错哈。风吹麦浪说，想干事儿的人永远在找方法，不想干事的人永远在找理由。 嘿， 世界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啊！这话说的，挺虽然是很平实的， 嗯， 但是很有道理。 对， 其实想干事的不太愿意去想那些理由，因为没有时间，就整个埋头在自己这个当下的业务上，好像有情绪都得自己慢慢的哈。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也都消化了。所以你要说李铁不是一个想干事儿的主教练，那肯定不是。 嗯，也不客观， 没错，还是很勤勉的啊。而且对自己只要是想要走上这个国家队帅位的，那一定对自己很有要求， 嗯， 有勇气。但是在担当方面呢，对困难预计不足，嗯，只能这么说啊。没有想到在国家队帅位上又是要走向十二强赛到世界杯正赛的这条路上， 对， 要担起多大的风险。 而且呢，就他向外界所表述的啊，尤其是呢，在某一个时刻啊，表现出呢这个找理由啊，这个找原因拉客观啊，这样的一些言论的表现，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反映出他对于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失误并没有深刻的去反思。 对，嗯，没有在关键的时候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至少在态度上， 对， 表达出来。我们也继续来连线天鹰啊，他也说，不论是从技战术的层面，还是到为人处事，李铁的批评之声是不绝于耳的。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整个足球圈的足球界的这个风气风向，大家可能都看得特别清楚了，就是对于现在国足主教练李铁的这种批评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激烈了。从原来的执教的成绩，到执教的风格，再到用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对于他的这种个人的气质、个人的一些做法呀、个人的一些公共媒体的应用啊，可能都在受到了这种质疑。现在我觉得啊，这种质疑已经是非常的，就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来质疑了，已经单单是一个这种足球竞技层面的一种质疑了。 因此对于他来讲，我个人感觉就是李铁下课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因为作为一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啊，我认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的成绩好坏其实是有咱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地方。因为中国足球这么多年不也一直没出去嘛，对吧？除了01年02年米卢带之外谁也没带出去。所以你没把这个国家队带出去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在赛场之外的一些问题可能是引起了压倒这个最后的一根这个羽毛啊，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之下，我个人其实觉得李铁还是年轻啊，他的很多做法还是欠考虑欠妥。 任我行呢是说白了吧，李铁就是不太会说话，可见真是祸从口出，怎么李铁还打广告了呢？确实啊，在赛后那几条轮番的睡得很香之后发的微博，是涉及这个问题了，和国家队的赞助商是竞品的关系。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不知道是当时就是情绪之下啊，就没有考虑到这个，所以随意的发出来了，还是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这我们不知道。 就是 只有李铁自己知道。 对，就是在他这个位置上的话，作为李铁这样的一个中生代的主教练啊，他可能这个缺乏对自己这方面的自律，就是言多语失，尤其是他在风口浪尖这样一个位置上，不要轻易来表述他的你有任何的不容易啊，你有任何的生活细节啊等等，你可以表现得很温情，但是千万不要表现得这非常的矫情。 嗯，所以这一点也是很致命的哈。有的时候真是，我们说本性难移嘛。其实性格里边有一些容易被看到的，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舆论的聚光灯之下就会被继续放大。 嗯， 李铁就是这样。那接下来其实问题来了，就算是换掉了李铁，国足换帅换谁呢？谁来接盘啊？天鹰来分析一下。 这种环境之下，我认为接下来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换了一个新的主教练，那我们要尽快明确我们给这个主教练的预期和他的要求是什么，而且这个预期跟要求我也希望能够让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球迷都能够知道。比如说你就是要换个主教练，要求他带队要出线，你也可以把这事情说出来，你就是要出线，那我们球迷就用这个出线来考核他。你要说我换个主教练，他就要带队用新人给我们未来做准备，那大家也把心态放低，也不再追求一定要出现了，我们用新人，看你新人用的好坏，看看新人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就是足协要尽快的明确主教练，同时明确主教练的要求，明确主教练的目标跟方向，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当务之急，不要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以后再不断的发生争论发生分歧了。 另外我们也连线了严强老师哈，他还是觉得这个李铁要不要下课的事儿还要再等一等啊，不能仅仅是凭一些消息人士啊传出来的这种透露啊而就猜测啊李铁真的跟帅位就渐行渐远了，但是中国足球正在倒退，这点是没毛病的。 另外关于中国国家队以及足协的一些相关新闻，有好多内情细节或许现在还不是信息非常充分的一个时间，但是我相信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声音，包括有一些内幕揭示的一些材料吧，一些报道未必准确，而且呢希望这个关心中国国家队的球迷对于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要进行仔细的甄别，因为社交媒体上可能很多发声都未必是经过严正查核的一些内容只能说现在局面似乎非常乱啊，这里头牵涉到的不同个体乃至于和足球有关无关的各种事项都有些过于复杂，中国足球的低谷远远没有结束。 哎呀，关于这个低谷的事儿啊，就之前也一直在跟各个大咖们讨论 探讨，对， 就是到低谷了吗？没有，到了吗？现在到了吗？ 还不到 啊？还没有出溜到低谷吗？哎呀， 得有多爱我们的中国足球、啊！ 不是这，那咱的这个坑 有多深啊？ 嗯， 啊，这是一大峡谷啊！ 就是我们的反弹能力得有多强啊！ 是，要是真的掉下去之后哈， 嗯， 还能继续往上反弹。 这不是足球运动，这是跳高运动。 哎、这要是深渊的话，这反弹回来，它需要的劲儿可太大了。 嗯， 想要跟地心引力做对抗， 对， 这中国足球太难了。 我们永远靠着想象出现啊。 嗯，所以大家呢也是。在这个国足帅位的问题上哈，网树如烟也说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灰头土脸的下课的，怎么就足协就足球的这个事儿就这么难呢，这个事业这么难干呢？那包括现在外界有很多不尽相同的一些解读，其实我觉得倒不要太过于去过分的解读李铁和国家队帅位的这目前的这个关系。 嗯 啊，什么因为广告带货事件啊，足协已经对他失去耐心等等，这都是在找一个辙。 对， 其实年底的这种核验，年底的这种常规操作的汇报总结，这是任何一个行业咱们自己啊， 嗯， 都会去经历的，很正常。 对，也希望李铁能够从中呢真正的客观的展现，先来梳理一下这两年当中他所做的工作， 嗯， 哪些是成功的啊，必然有成功的地方，哪些是尽心尽力，但是有哪些是确实是这个有所缺失的。 嗯，谦哥发了一张图片哈，哎呀，我不知道您这个是跟哪儿看的、 嗯、 现在因为自媒体太多了， 太多了、都是 P 出来的图， 对，就是随意的去解读的一些信息，也没理没据、 嗯、 是捕风捉影、 对， 真是看着中国足球已经跌入到了那个谷底的边缘， 嗯， 就开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对、 去挑出更多的这个子虚乌有来， 嗯， 咱还是挺您说国家队中国足球、 嗯， 看了这么多年，咱没有对他的那一份爱吗？ 嗯，要不然为什么要看呢？ 就是啊，所以此时此刻，咱还是少看看这些， 我说网上的乌七八糟， 真是太多的，有点太乌烟瘴气了。 对 啊，五号线说不是大峡谷，这中国足球啊，这有点马里亚纳海沟的意思。哎呦，贾国安说这中国足球有点要流浪地球的这个意思了。啊， 地理知识、电影知识非常丰富。 真是，怎么就到了这个时刻呢？ 嗯， 孤身走我路说，李铁啊，这已经不是辞职这么简单的事儿了。 嗯， 能看着这个水很深，嗯，不会的。 这不辞，就是最多也就是个辞职吧。 对，就是李铁知道，就以他的这个性格来看， 嗯， 就他能在发布会上去很情绪化的哈去表达自己的这些想法， 嗯， 他不是那种说我可以负气离开的人。 对。 我还是想证明我自己的， 没错， 除非你单方面的你解约我， 嗯， 否则我在这帅位上我也做了我该做的努力。 哎 啊，嗯，就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性格特点，也不能说全盘的去否定他。 你看到任何一个人的这个就是在你的职业的过程当中，这一年做总结，总得说我没有功劳我有苦劳吧， 嗯， 是吧，我没有出现但是我付出了吧，那具体的话这个表现怎么样，那是由这个考核者他从他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啊，最终做出一个决定。 嗯，那当然现在对于中国足球来讲真的这个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在关注的这个亚冠啊，现在亚足联已经是把这个技术排名把中超球队从第一位降到了第七位，就是因为2023年的亚冠出战名额要变成2+2啊，因为亚足联下设的这个会员协会技术积分的排名是全部的落定了。 嗯， 今年中超球队都派的是预备队或者是青年军出战，导致战绩不佳，所以在这个技术排名方面也从年初的老大落到了第七位。嗯，真的中国足球有点自顾不暇的意思了，联赛都已经是半半拉拉，都不能够不知道能不能完整的进行。 对， 亚冠就更别提了， 自己基本上把联赛就放弃了啊。 嗯， 这个虽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吧，但是呢就已经不能跟亚冠进行这个往常我们习惯的这种对接了啊。 嗯，所以真的这种倒退是很现实的，也特别的残酷，就是想到过当金元撤去的时候会是那些泡沫几岁之后需要去经历的阵痛。 嗯， 但是没想到这个阵痛来的时候啊这么直接啊，需要去直面， 就是伤筋动骨。 嗯，那就包括现在联赛当中不只是中超联赛，连中甲联赛贵州队都通过官方社交媒体宣布原来一线队的主教练还有教练组的成员啊几位 一线的领队都不再任现有职务了，一线队的主教练是由袁毅来接任啊。因为在周四的比赛当中，贵州还逼平了浙江，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九位，所以这个不是一家遇到了困难，也不是一个级别的联赛遇到了这种困难。 嗯，整个教练组包括领队都已经是这个卸任了， 就是大面积的啊，这个波及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 对， 这效应正在慢慢的显现。哎呀，什么时候是谷底？我们真的是有点不敢看。 嗯， 继续来说说乒乓吧，这是我们绝对的梦之队啊！世乒赛的单打昨天也八强全部产生了。女子方面，亚洲选手再度的包揽了八强，国乒女队全员晋级，占据了其中五个席位。男单方面，樊振东击败了队友王楚钦，携梁靖昆和林高远晋级了男单的八强。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沈彤带来的报道。 世乒赛昨天来到第四比赛日的争夺，女单头号种子奥运冠军陈梦面对日本选手平野美宇，苦战七局才涉险过关。第六局3-2领先的陈梦曾经错失一个赛点，好在决胜局四平之后，陈梦稳定发挥，以11-5锁定了胜局。 我觉得其实可能比赛也就是这样吧，因为有一些在场上的时候，可能自己在有一些比分的时候处理的可能有些犹豫，或者说对手打得更加坚决，然后出现了这种一两分的这种无谓失误。但是我觉得在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也都是很正常的吧，因为不可能一直自己打得特别顺嘛。 另一位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的早田希娜的较量同样是一波三折，前四局3-1领先的王艺迪第五局又是大比分领先，眼看胜利在望，没想到早田希娜是一鼓作气将比分扳平，并以20-18的高比分扳回了一局。不过随后王艺迪调整战术，第六局以11-5胜出，大比分4-2击败对手晋级八强。 整体打得还可以吧，可能在第五局大比分领先的时候，可能自己就是有点犯嘀咕吧，可能处理球上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等到第六局的时候基本上自己也有点慌吧开局，然后等到中局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一个多板相持，我觉得可能让自己就是能够缓过来一口气，所以最后能够赢下来也挺不容易的吧。 赛后大满贯得主张怡宁在点评王艺迪表现时认为，他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自我调节能力强，比赛当中不受情绪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呢是王艺迪在第四局的时候9-3的领先的情况下被早田反败为胜，尽管是这样，王艺迪也心里也没有太多的起伏，依然还是坚定信心，出手非常果断。 今天王艺迪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遭遇国乒女队的最强对手日本的伊藤美诚，对此王艺迪表示自己还要放平心态力拼对手。 自己做好准备了，因为伊藤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吧，跟他交手胜负都有吧，所以我觉得明天还是尽量做好自己，全力以赴去拼就行。 另外孙颖莎、王曼玉和陈幸彤都是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跻身女单八强。男单八强赛当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较量来自梁靖昆对阵英国好手皮切福德，梁靖昆在3-1领先的情况下被皮切福德顽强地将比分扳平，不过梁靖昆还是顶住了压力，决胜局很快建立了优势，以11-4击败对手。赛后梁靖昆表示，坚定的信念是自己决胜局取胜的关键。 打到第七局之后自己还是就是比较坚定信念吧，就是想自己的能力包括实力在他之上，我必须要这场球必须要赢。 那么在今天上午休斯敦世乒赛就要展开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了。刚才哪位嘉玲在聊天室说想看伊藤哭的，这明显今天上午就可以看看女乒的五朵金花全部出战，世界第一奥运冠军陈梦迎战的是日本一姐石川佳纯，王艺迪要迎战的是伊藤美诚。 8:30开始， 哎，看看王艺迪啊，真的最近一段时间尤其从全运会开始他的状态真是逐渐的调到了一个最佳巅峰。 对， 看看这回能不能 陈梦、孙颖莎、王曼玉、这个王艺迪啊，其实王艺迪呢就是缺乏一个重要的比赛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的机会。 哎，这次看看哈，对上伊藤能不能证明自己。另外两场是王曼玉和陈幸彤上演的德比战，小魔王孙颖莎迎战的是韩国的削球美女徐孝元。CCTV 5也会全程的直播比赛的实况，我们来听听前瞻吧。 郭健老师啊，这是搜狐体育的专项记者，他说王一迪跟伊藤其实是互有胜负的，关键还是要看看临场的发挥。 在美国休斯敦世乒赛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有两场中日对决，其中更受关注的一场比赛无疑就是中国球员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伊藤美诚的比赛。大家都知道，赛前伊藤美诚也是放出话来，目标就是夺得女单的冠军，而王艺迪将是他在晋级之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中国选手。如果看以往的战绩来看呢，王艺迪早在这个2019年的中国公开赛上曾经输给过伊藤，后来呢又在香港公开赛上4-0横扫了伊藤美诚。但是在去年的国际乒联的总决赛之中呢，伊藤美诚又是4-3战胜了王艺迪，可以说两个人之间交手互有胜负，没有一个人有能说自己在实力上有绝对的把握战胜对手，所以关键还是要看临场的发挥。所以说这场比赛胜负的关键，我认为一在于技战术的发挥，二在于对于心态的控制。应该说从技战术特点来说呢，两个人各有侧重，比如说像伊藤美诚颗粒打法，他对球的旋转方面呢可能变化会比较多，如果一旦落入到他的这个套路之中呢，要想摆脱出来并不是非常的容易。而王艺迪呢，他的打法有些男子化的趋势，所以呢在力量啊在速度方面呢还是具备了他一定的特点，所以呢在比赛中存在一个互相克制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如果不能很快的打开僵局呢，可能心态的稳定性，包括对于这个比赛的专注程度以及经验的利用，可能就成为比赛的一个胜负手。在经验方面呢，我觉得无疑伊藤美诚大赛参加的比较多比较早，在这方面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套路和备战的这种手段，我觉得这是他的优势。但是王艺迪初次参加到这个世界大赛的这种单打比赛之中，如果能够发挥自己这种初生牛犊不畏虎，敢打敢拼魂不吝的这么一种态度的话，我觉得取胜也不是不可能。而且从之前他对阵早田基娜的这场比赛来看呢，应该说早田本身也是具备了非常一个高水平的这么一个运动员，所以4-2战胜他，我觉得还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范围之内。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情况啊，梁靖昆对上的是巴西雨果啊，实力占优，应该是可以战胜对手的。那郭健也提到，梁靖昆啊需要一些警醒和激发，也需要对比赛当下的一种关注度。 如果让我投票的话，我还是会把获胜的这一票投给梁靖昆，因为首先实力摆在那里啊，中国队主力层的球员。而且呢在世界大赛上也有个非常不错的发挥，不能说是一点经验没有的这种小白的选手。而且呢从中国队整体的这种备战、赛前的准备、动员、对于对手的分析等诸多方面，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来看呢，可以帮助梁靖昆在本来实力就占优的情况下更上一层楼。所以只要能够把控住自己的心态，别给对方打出那种激情球的机会，我觉得梁靖昆还是应该能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在男子单打的四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呢，有一场是中国德比，由这个樊振东对阵林高远。另外在下半区的两场比赛呢，都是国外选手之间的较量，只有一场中外对决，就是由梁靖昆对阵巴西选手雨果。之前我们老开玩笑说这个足球赢不了巴西，但是乒乓球能赢。但其实呢从现在来看，雨果他本身打了这么多年球，实力一直在稳步的提升之中，而且现在他整体的排名也不错。所以说即便梁靖昆面对这样一个来自巴西的球员，也不能说手拿把攥就能赢得比赛的胜利。尤其是在梁靖昆今天在 八分之一的比赛中4-3险胜皮切福德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当然了，我觉得一场险胜可以为梁靖昆敲响一个警钟。其实有的时候在这种大赛里面是需要有的球、有的人、有的比赛来为自己提一个醒的。就像大家都记得在奥运会的时候，当时的刘国梁主教练不是也对着张继科大喊说醒醒，这是奥运会。所以有的时候呢，人是需要这么一种当头棒喝的。而对于梁靖昆来说呢，他又不仅仅是仅仅参战这个男单比赛，他其实是双线作战，还有这个男双的较量。所以在比赛中如何能够保持住这种专注力、这种注意力，努力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排超联赛啊，女排的超级联赛。昨天拥有着双外援的上海队也迎来了赛季首秀，凭借着老将金软景还有国手高毅的关键发挥，上海3-0轻取了辽宁，也迎来了赛季的首胜。而本场比赛上海的外援金软景真的是金大姐啊，队伍的定心丸，全场最高拿了17分。另外刚刚加盟上海的高毅，这咱们也很熟悉啊， 对， 弥补了网口高度的不足，贡献了9个篮板，狂砍了16分。辽宁的石冰彤同样拿了16分。那昨天稍早进行的其他的两场比赛，深圳和北京女排都是喜忧参半。新人扎堆的北京女排第一天落败之后，又0-3输给了上届的亚军江苏女排，这个毋庸置疑哈。 初回初日岛上任之后哈， 嗯， 这个还是对球员的调整啊，这个状态的调整还是需要， 没办法， 需要积累吧。 新兵都是新瓜蛋子，遇上人家江苏女排，实力摆在那儿， 就冠军队，这都是 对，应该有这个心理预期。 嗯， 另外也是啊，赛季新鲜面孔很多的深圳啊，倒是很有韧劲儿。3-1拿下了福建队，取得了赛季的2连胜啊！我们稍后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来。 惠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北京金惠保参保倒计时仅剩3天，去年全北京有150万人参保，今年保障升级，一年仅需79元，最高享330万医疗保障。微信搜索北京金惠保了解详情。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扩散条件转差，能见度不佳，登山气象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较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3，天气阴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4，体感很冷，光照不足，空气质量较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现代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8天。 北京现代19周年特惠第五代途胜 L 综合优惠20000元，14.58万起售，限量供应，至高3年免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至高8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经销商。 北京现代。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呢8:01了，欢迎回来啊！继续来到我们的第三时段，我们在这个时段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因为今天还有面对日本背靠背的第二场比赛啊。从昨天的整体的形势来看，大家伙都说，哎呀，一场对日本二队甚至是三队的比赛，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巴孙磊啊，什么这些 都没在 NBA 打球的球员都没去啊，最少3个球员没在。 不过这场比赛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内容的啊，尤其是像周琦，他去到了海外之后，就那种上场之后他带来的那种不一样的信心和气场。当然也跟面对的对手是日本队有关哈。我们马上在主咖上麦的环节来连线宋翔老师，一起关注。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宋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 哎，咱们看昨天对日本的这一场哈，虽然日本的实力是摆在那儿的，您在赛前咱连线的时候也说过，其实在胜负关系上不用说，肯定是能拿下。那一场大胜，尤其是周琦啊，整场他拼到受伤离场之前都相当的有拼劲儿。这海外联赛真是去了不一样啊。 确实，但你也要看到，其实周琦的整个的实力跟他的经验摆在那儿。因为这支日本男篮最高的这个身高的球员只有2米07。所以呢是一个非常这个内线偏矮一个球队。所以杜峰指导在这次的就是第一场的时候，其实他们用了双塔，用了很多的这种我们内线的高度优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在所有的内线球员当中，周琦无疑是整体实力能力经验最强的一个。所以昨天的比赛其实周琦的就是前三节跟最后一节其实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周琦受伤之前跟之后，这个中国男篮其实在那个场上表现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呢其实可能会影响到今天的一个比赛，所以我们还是看一看周琦是不是能够出场，但是现在看还是不太乐观。 周琦即便不出场的话，其实我们内线还是人员挺丰沛的哈。面对这支内线不强的日本队，人员轮转上肯定没有问题，像胡金秋啊、大韩啊，还都是相当可以一打哈。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的内容您觉得杜峰指导会派上更多的年轻人出来吗？ 我觉得更多的年轻人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支的中国男篮其实还是我觉得整体的这种无论是年龄还是他们的这种经验都是比较丰富的，而且都是全联盟当中最强的一支球队。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如果今天周琦不打，因为我们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周琦从赛场返回酒店的时候，其实他从大巴上下来，他整个的这个伤脚还是不能够用力，还是在队友的搀扶下进行这个返回的这个酒店，所以今天呢18-9是打不了。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看是不是王哲林能够被激活。因为第一场的时候大王呢并没有进入12的名单，这跟他的伤病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王哲林是在CBA 第一阶段的时候，尾声的阶段的时候他受伤了，他也缺席了最后一轮的比赛，所以大王的脚呢是不是能够这个应付得了，或者是就是承担得了比赛的一个强度呢？现在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还跟大王去发了个微信， 我说你现在脚怎么样了？他说好多了。完我说明天是不是你要被激活？他说他现在还不知道。所以还要看现在赛前，因为比赛呢是今天下午的5点半， 是 还有很多的一些几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对于我觉得如果大王被激活的话，其实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其实他们内线还是非常强的。但同时你要知道，日本男篮呢，他是更多的依靠外线三分球去这个取胜的一支球队。需要大个子能够防出来，并且呢，其实要防到三分线以外的一个距离。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像周琦、沈子杰这样的内线球员，其实他们能够因为他们的机动性比较强，他们的灵活性比较强，所以他们能够防出来。但是对于大王、对于大韩这样的这个传统的内线来说呢，可能有些吃力。所以呢，对于他们而言，我觉得防守呢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包括我觉得这个任骏飞其实也有可能登场，因为任骏飞之前两次打日本男篮的亚洲杯预选赛的时候，其实他的表现还不错。但是呢，这支中国男篮呢应该是内线比较的充沛，所以阿尔飞呢其实他的出战机会并不是那么多，所以看看杜锋指导怎么去排兵布阵。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怎么排，其实胡金秋在这场比赛当中，今天下午比赛当中，他的这种分量跟他的作用应该是更加的直接，或者说更为重要。因为第一场的时候，大邱跟周琦的这个内线的配合，我觉得是非常的这种成熟，而且这种战斗力非常强。所以胡金秋在这次如果要是逐步的去调戏大将的时候，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我们还是期待大邱的表现。 当然我们也是关注了一下日本，他们已经是发出了今天的这个大名单哈，一气儿换了四个人都是后卫啊。这个富坚勇树、齐藤拓实、藤井由真还有这个冈田有大，他们四个是被换了，四个人第一场比赛拿了18分。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就这一点来讲，这是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怎么去做一个相对的应对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主教练霍瓦斯，他其实想更多的去考察队员的一个信号。因为呢，在第一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也看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实际上有一句话呢，其实令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霍瓦斯说啊，中国男篮啊对球的这种防守的压力令他吃了一惊。我觉得这个呢是可能在这场比赛可能给霍瓦斯或者整个日本男篮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因为我记得在之前也介绍过，就是霍瓦斯之前一直执教的是女性的队伍，他从来没有执教过就是男篮，而这次呢是他率领男篮第一次征战这种比较重要的赛事，我觉得很多东西他需要调整，他需要去认识。而中国男篮呢其实一直在杜锋指导的这种打造下，一直对于球的这种尤其是全场紧逼的这种防守强度要求很高，所以杜锋指导这次为什么选派了6名的后卫，并且在第一场的时候也是激活了全部的6个后卫，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原因。对于日本男篮而言呢，其实我觉得这两场的这个世界杯预选赛更多的还是考察他们的队员，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是很多的这个后卫线，尤其是后卫线，其实对于霍瓦斯而言，他需要更多的认识跟了解，所以这次的第二场他大面积的在后卫线上进行了更换。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原因。那更换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呢，又是一个全新的或者说一个不同的一个困难或者是一个挑战，因为不同特点的后卫他不同的状态也不同。中国男篮在第一场的时候对于日本男篮的外线防守的非常的好，整个让他们的外线命中率压低到只有20%，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获胜的因素。而包括孙铭徽啊、赵睿啊这样的球员，其实他们在外线的防守是非常的重要的，虽然他们的得分并不是那么多，但是他们的防守我觉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一起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哈，继续来关注这一场背靠背的比赛，在赛后继续跟您取得联系。谢谢宋老师。哎，再见。 哎，好，再见。拜拜。 就像宋翔老师说的啊，真的在面对日本的时候，我们真的防守做的还是很到位的，所以今天继续延续这样的防守的策略吧，在 三分方面如果更能投开一点啊，或许这比赛会拿下的时间更早， 对， 分差会更大。 第一场比赛的话应该练的是咱们的内线啊，那就是也不用练，咱们本身有优势，而且呢昨天比赛也证明咱们的优势非常明显，抢了53个篮板，比对手多了19个啊，这基本上内线就是一边倒。那么今天呢主要是看外线啊，最好是内外结合，但是就两场比赛不能贪图太多。 嗯，对，这个预选赛里边你要说因为没有碰上那种特别实力特别强劲的欧美的球队， 嗯， 所以还不能对我们就造成太大的这种练兵的效果。 对， 反倒是日本队哈，在我们身上觉得哎呦， 嗯， 中国队这个防守相当可以啊， 我们好好练练呗， 好好练练。 哎， 小熊王说日本男篮就那么回事儿，就是换上樱木花道、三井寿和流川枫也不是这个男篮对手。别啊，别说嘴，咱们在亚洲杯上可差一丢丢哦。 对呀，而且您换上这些动画人物的话真的上场好使吗？ 这差一丢丢就让人家给翻了。咱们对日本男篮的时候没有您还记得吧，阴沟里是翻过船的，一定要小心。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来看看登上了热搜第一条的啊，跟体育无关，但是跟防疫有关。就在当地时间的26号，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华裔流行病学家还有高级研究员丁亮发文说，跟德尔塔变种相比，新变种的这个坏刺突变数量比德尔塔多出了1倍，而且具有500%的强大感染力，这是迄今为止最让人震惊的一个统计数字。 500%， 哎呀，防疫啊，依然是重中之重。 对，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保护好自己啊，也保护好他人。 对， 那第二条呢，就是中男篮大胜了日本16分，周琦的伤退让杜锋旗开得胜。第三条是国足换帅啊，进入到了倒计时，这个概率，据相关人士，这也是我们经常连线的一位老熟人了，足球报的陈勇老师说，换帅的概率已经到达了99%， 还有1%的可能性是留下。 这1%的可能性就、 来自于哪儿呢？ 是以哪个理由让李铁指导下课？ 是啊， 是这意思吧？反正这事儿已经是进入到了倒计时了。真是这样的话，其实下课容易，让一位主教练下课，就是一个发文的事儿， 对， 官宣的事儿， 但得有说服力。 但接下来换谁呢？ 哎，这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哎，因为马上明年这还有4场比赛 呢。 就说离出线已经是没有任何可能了，咱也别想了。那怎么着这明年4场不打了， 那换帅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就是现在你要说换一个外教，你跟外教的合同你都难签， 对， 你让人家打后边的4场也都 已经明知道不可为而去为之， 这是很 奇怪，谁也不会去干， 谁不会去接的。那你肯定如果在此时此刻换帅的话，那就是让一个本土教练，依然是一个这个替罪的，依然是一个过渡者， 就是背锅侠。 对，那又有多大的心气儿说，哎，我真的特别想干好这份事业，我明知自己是一背锅侠，我还特别的飞蛾扑火。 那就看是不是足协出一个大合，又出一大合同啊，4场比赛我给你一笔这个巨额的收入，大合同让你去背锅。 我的天哪，就为了 这四场比赛背的也值。 这多少斗米啊， 那还不如留下李铁。 真是这多少斗米，这是要折腰的事儿。真的在国足的帅位上压力太大了啊， 烫手的山芋。 就反倒是李铁是有他性格上的问题，但是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千丝万缕，如果真是到了这种坎节上了哈，绝对不只是赛后的一番言论，还有赛后的几张照片的事儿啊，肯定其中有一些裂痕在了。 对， 到底是李铁的这个事业心也受到了重挫，真就是说我也不是那么想干这后面的比赛了，还是说足协单方面的觉得必须就在此时此刻换帅啊，我们都是一些猜测。 对，其实8月份签这个大合同的时候，5年3000万啊，觉得李铁跟足协呢已经是牵手啊，这是进入到蜜月期啊， 瞬间转瞬即下。 对， 哎呀，这蜜月 是蜜月，好像也就是一 蜜月也就一两个月吧。 是哈，但是这个转瞬即下，这蜜月到现在的这种冰凉，有点太快了。灰太牛郎说，如果是非换不可的话，要不让陈主席亲自挂帅吧？ 哎， 这个时候十二强赛最终的结果已经无所谓了，就别折腾外边人了。 嗯， 当时给大合同的是陈主席，此时此刻不行，就让陈主席亲自来吧， 亲力亲为。 哎呀呵。这陈主席亲自带队，没有一个，那是不是让李铁知道还可以当一个领队啊？ 当个助理教练，教练组的这个教练组的副组长 啊？那当个领队也可以，就是在至少还是大家是一个团队的嘛。 是这样，是陈主席来挂帅 啊、哦， 但是陈主席挂帅，他不拿主教练的工资， 嗯， 哎、他主席不能拿主教练的工资， 名誉主帅， 哎，名誉主帅。然后呢，是这个还有一个执行主教练 哦，执行层面依然让李铁来， 哎， 那就更自相矛盾了。 嗯， 那你让人下课，本身就是因为执行层面没给力， 嗯， 成绩没有够得上足协的标准， 嗯， 那再让他去继续执行的话，这不是自相又矛盾了吗？ 就不是主教练了，改成执行主教练。 所以想想，好像还是领队这个位置相对合适。 就不设主教练了，来个教练组啊，然后呢，领队 知道当领队， 哎， 嗯，不知道哈，这其中有多少的，真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七五五零说，外教来了就是为了挣钱的， 嗯， 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关键在于球员的能力。您要是说就是里皮带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就他的那种战术的思路。一定是会对球队有一定加成的，这咱们都看在眼里了， 嗯， 啊，怎么赢的韩国啊，是不是？但是这个调整就到了那个时候再去调整，显得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哎， 而且没有规划，那就是全本土的全华班在作战。那里皮也说他的调整已经是到了一个极致，但球员他达不到啊， 嗯， 达不到那样的战术标准， 对呀，啊， 所以最后也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哎，真是一拍两散哈，啊，无时无刻不在的说啊，你们吵吵什么呀？足协换帅，这不是很正常吗？ 嗯， 别弄得像从前没有见过一样，是，这每哪一次的剧情不是这样吗？ 对，每次到换帅的时候都是热议啊，我记得当时这个高洪波高指导在发布会上主动辞职的那一幕啊，现在犹在眼前。那是上届世界杯我们所经历的那一幕，哎呀，这次世界杯的外围赛又出现了类似的这一幕，但是主教练的表态非常重要，足协的表态也同样重要，接下来的如何去发展，我觉得更加重要。 嗯，啊，就是你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发现问题的人。 对， 问题都能看得见。 问题一直存在， 没错。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这是在热搜榜的第四位，在11月27号的凌晨，欧洲区预选赛附加赛的这个抽签也尘埃落定了。具体的分组 ，A 组是苏格兰对阵乌克兰，威尔士对阵奥地利 ；B 组俄罗斯对波兰，瑞典对捷克 ；C 组意大利抽到了一个好签，对阵的是北马其顿，葡萄牙对土耳其啊，大家想看的那个热闹。意大利直接对阵葡萄牙的热闹没看见， 嗯， 但是接下来对于意大利葡萄牙这些强队来讲也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尤其是像瑞典对捷克多残酷啊， 这就要玩的就是心跳， 波兰多残酷啊，哎呀，我们继续来看看吧。现在其实意大利哈曼奇尼的这个状态也同样是非常的去艰难的啊，跟葡萄牙去争一个最终出线的名额， 嗯， 我们继续来说说国际足球啊，天鹰说期待意大利从附加赛出线。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肯定是更希望意大利了，因为尽管是葡萄牙是16年的冠军，是吧？然后意大利是2021年的冠军，但是从长期以来啊，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曼奇尼，比较喜欢现在这支意大利队的。从实力上面讲，我也觉得这支意大利队更加的均衡，这支意大利队更加的这种是多年的意大利足球啊沉淀下来之后现在得出的这么一个硕果。所以说这支意大利队如果是不进世界杯的话，虽然说你说是不是少了 C 罗呀，少了谁，但是咱们客观的说，这支意大利队我觉得能够让我们去关注去看的 人其实更多更好。我还是希望，如果说葡萄牙跟意大利谁希望，我希望谁能够出现，我希望意大利，因为意大利会是一支踢得更好、踢得更漂亮的球队。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到今天凌晨的多场比赛。英超联赛的第13轮在今天凌晨打响，利物浦坐镇安菲尔德球场，4-0横扫了老乡南安普顿，取得了正赛的3连胜。若塔先后的接到了罗布逊和萨拉赫的妙传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迪亚哥在第37分钟破门打进了利物浦本场的第3个进球。范戴克在下半场利用一次角球机会破门，最终呢是4-0利物浦大胜了南安普顿。 另外呢，阿森纳坐镇酋长球场主场的迎战是纽卡斯尔联啊。上半场双方呢都是没有进球，阿森纳的门将拉姆斯戴尔做出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下半场比赛，萨卡破门打破了僵局，随后呢，萨卡因伤被换下，替补上场的马丁内利扩大领先的优势。最终，阿森纳队呢是主场以2-0战胜了纽卡斯尔联队。 我们也听听严强老师带来的分析啊，纽卡这个防线非常的沉重，并应对不了阿森纳并不犀利的进攻啊！现在严老师这个自黑的本事越来越精进了。 上一次咱俩主持节目好像是利物浦4-0赢那谁嘛？ 对，但是严老师现在看的也都很淡啊！继续来看看严老师的分析。 周六英超早场的这场比赛，阿森纳在主场是2-0完胜了纽卡斯尔联队。此前呢，赛前也有好多人在说，如果纽卡斯尔联队啊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足球俱乐部，如果联赛13轮、14轮都不能获胜的话，那是否意味着他们保级会非常艰难？因为对比过往，英超俱乐部在赛季当中开赛连续不能获胜的场次，最长的最终能够实现保级的是德比郡啊，在2002-03赛季曾经是12轮不胜，开赛季开始，而纽卡呢显然是刷新了这个记录，所以。这场比赛继续输球，而且虽然踢得很努力，埃迪豪伊也是结束了这个新冠感染的隔离，在现场指挥，但是在阿森纳面前根本没有办法。两支球队在实力这方面体现出了很大的差距。其实这场比赛如果以进攻论的话，阿森纳目前排名英超第5啊，踢得也不是那么的出色。上半场呢，在中场的拦截防守还出现了一些漏人的状况，给了谢尔维两次禁区外远射中目标，而且非常有威胁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当阿森纳能够保持耐心，不断的去攻击对方，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已经完全压制了对手，而在下半场呢，快速的两个进球啊，也是保持了很有耐心的阵地战当中。其实我们看一看阿森纳这个赛季进攻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短板，特别是在进攻组织这方面，但是纽卡斯尔联队这条有些陈旧啊，而且也缺乏对抗能力的防线，笨重的防线，应对不了这样的进攻。 哎呀，这个纽卡现在也挺尴尬的啊，这是最富有的俱乐部了，沙特的这个巨额的资金注入，但让他们的战绩没有什么起色哈。现在要是纽卡无法保级的话，这在国际足坛也会是一个奇观。 因此这场比赛不能说是阿森纳踢得多好，而只能说是纽卡斯尔联队实在不够好，才给了阿森纳在主场比较轻松获胜的机会。接下来的英超赛程呢也会非常的稠密啊，这一周是双赛，周中还有一轮。对于纽卡斯尔联队来说，虽然有一个冬窗可以期待啊，因为此前俱乐部连续多个转会窗都不花钱，所以他在这一个转会窗他能够使用的资金额度啊应该是超过2亿英镑，但是到那个时间节点再买人，如果球队的积分还只能保持这样的个位数的话，能不能实现赛季保级难度非常非常大。这个赛季如果最终纽卡斯尔联队又降级的话，将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笑话，那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俱乐部都无法实现保级，他的振兴之路有可能要从英冠开始。 哎呀，世界上最富有的俱乐部啊，掉到了英冠，哎，这个也是有点 有点讽刺的意味。 就是最富有的话不一定是底蕴最深厚的，而且不一定呢是主教练水平最高的， 真是需要整体的一个过渡， 对，不一定实力最强， 纽卡啊强大起来。那当然今天还有多场比赛，那周一凌晨的时候切尔西将要对阵曼联，这也是本轮英超的一场焦点战。那严强老师也继续来分析了啊，他觉得曼联整体的实力真的跟现在的切尔西相比可没有切尔西厚重啊，虽然说是换帅了，但是他们的战绩还会继续延续的。 而在周日晚间的晚场，也就是英格兰当地时间这个下午茶的时间，会有切尔西和曼联的焦点比赛。现在朗尼克呢还没有完全接手球队，所以这场比赛应该还是卡里克、麦肯纳甚至这个费兰啊这几位索尔斯克亚的助手联合执教，以卡里克为主。从周中啊那场欧冠的客场获胜来看，应该说前任主教练被解职，这应该给球队有一定的震动。然后呢，卡里克也算是顺应民意吧，给了桑乔在右路这样的发挥空间啊，老将 C 罗也能够保持很好的进球效率。但是面对切尔西，我觉得这场球实在有些太难。切尔西是目前整个欧洲我觉得综合素质最全面的球队。因为在周中同样切尔西也是在欧冠的小组赛争夺当中，在主场是学习尤文图斯4-0的大胜啊，这场比赛可能实际上体现出来的过程差距会比比分还要大，这是尤文啊在欧战赛场上最大比分的一次惨败。这场比赛切尔西其实打的还是一个无锋，普利西奇打的是个假中锋，那卢卡库呢虽然已经伤愈啊，还是给了他充分的这个缓冲时间，没有让他首发。而面对曼联的时候，我相信切尔西的 A、B 乃至于 C 方案都能够充分运用。这个时间点上，切尔西的这个右后卫里斯詹姆斯右翼卫吧，是整个球队的头号得分手，而且是状态最为出色的球员。当然，唯一遗憾呢是他们的左后卫齐尔维尔有可能欧冠当中十字韧带拉伤。不过切尔西的特点恰恰就是兵多将广啊，选择性非常多，每个位置有两个国际级的高水平球员可以被选用啊，而且呢，不管是三中卫的体系还是四后卫的打法啊，图赫尔他的训练质量、战术的操练程度啊，以及我觉得临场调度这方面都是国际顶级的水准，所以他们才会是欧冠的卫冕冠军。我觉得这场比赛曼联还远没有到啊能够及时调整可以跟切尔西叫板的机会，所以或许曼联的厄运还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延续。而朗尼克即便上任呢，他是一个搭建体系的一个足球经理，同样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教练，但只给他这么短的时间未必啊就能够完全改变。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哈，咱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刚才有家里人在问说，哎，发现扎叔不戴眼镜了。 嗯，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 隐形。 不，跟扎叔随了我了，这是也 做了手术了。 对，也做了一个眼睛的近视手术。 哦，我以为戴 OK 镜。 但是很多我包括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不适应。 嗯， 还是适应那个戴着圆圆金丝眼镜的， 很深邃。 嗯，就是深邃之外吧，还有一丝可爱的扎叔， 就是一大胡子。 嗯，就现在的 胡子拉碴，戴一金丝眼镜， 就感觉有一种反差萌。 嗯， 但是现在看起来这整张脸吧，好像显得脸大了一圈， 不神秘了。 脸大了一圈之外，有人说扎叔不戴眼镜就跟瓜帅有了头发似的，想想也确实， 就像乐福摘掉他的围巾， 就想想也确实有点不太适应哈。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际足球的消息。昨天晚上的德甲第13轮，多特在客场挑战沃尔夫斯堡的比赛，上半场维克霍斯特闪击破门，埃姆雷詹点射扳平了比分，半场战罢，狼堡1-1战平了多特。下半场马伦远射反超了比分，哈兰德替补登场建功，最终多特是客场3-1战胜了狼堡。 另外呢，大拜仁的主场迎战的是比利菲尔德，第70分钟的穆勒助攻萨内啊，世界波建功，最终呢拜仁主场是1-0小胜对手，继续一分的优势力压多特领跑德甲。那下一轮呢，拜仁将直接迎来和多特蒙德的正面对决。 嗯，那今天凌晨的西甲联赛第15轮，在陶瓷球场，巴萨客场3-1战胜了比利亚雷尔，本赛季联赛当中是第一次客场获胜。弗兰基德容为巴萨首开纪录，楚泽为比利亚雷尔扳平了比分，德佩在中盘阶段帮助巴萨反超了比分，库蒂尼奥补时阶段也打进了自己制造的点球。 另外关注一下意甲的第14轮的一场焦点战啊，意甲豪门尤文图斯呢主场对阵亚特兰大，上半场比赛莫拉塔的丢球给亚特兰大反击的机会，萨帕塔破门得分，下半场比赛呢迪巴拉任意球击中了横梁，全场比赛结束呢尤文在主场是0-1输给亚特兰大，各项赛事目前尤文是遭遇到2连败。 嗯，那另外今天凌晨的意甲的第14轮还有一场比赛啊，是国米前往客场对阵威尼斯，上半场国米创造了不少机会，恰尔汗奥卢在禁区外远射攻破了威尼斯的球门，下半场国米还是处在优势的那一方，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主裁通过 VAR 判给国米一个点球，劳塔罗主罚命中，最终在客场蓝黑军团是2-0力克了威尼斯，在先赛一场的情况之下，距离那不勒斯和 AC 米兰都只有一分的差距，暂时是排在第3的位置。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两个话题，就是第一个啊，说说海归版的周琦有多强啊，就是在昨天的这场跟日本队的第一次交锋里边，我们看到内线双塔的优势，周琦和胡金秋的搭档啊，真是很默契啊，就好像有那种你不用再去磨合就有的默契，给日本队的防守也是给他们防的密不透风， 对， 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日本是在第二节的时候逐渐是状态回暖，依靠三分去抢分，但是整体还是给他们三分压制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今天周琦的伤缺，男篮有哪些稳定的得分点？刚才我们也是通过直播的连线哈，跟宋翔老师去交流了，像任骏飞啊，像大韩啊，就包括王哲林啊，如果能在本场比赛出战的话，其实都是一些内线的得分点。也继续来听听刘潇的分析。 如果周琦不下场，那么这场球可能是一个20分甚至30分以上的大胜啊。但是周琦受伤之后，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这种高大的内线核心内线的时候，在其他位置上展开进攻，那么这个就是给东方指导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下一场如果周琦这个脚伤好不了，当然我们还存着一个王哲林没用啊，那么能不能在其他的方面再做一些进步，比如锋线今天的发挥就是比较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个表现，都是后卫和内线啊表现比较好。 第二个话题，我们继续来说说国足这个换帅这事儿哈。其实换我们都说就太容易了啊，一次发布会的宣布， 就首先宣布他下课， 甚至就是字儿少事儿大， 哎， 就是几个字，就是国家队换帅。 对， 也不用说的那么清楚， 就五个字就把这事儿就官宣了。 国家队换帅，它本身就是两层意思，第一就是谁下课了，第二就是谁上来了。 对，你换帅肯定得有人接盘啊。 哎， 嗯，樱木花道铃木说，肯定是咱们熟悉的人来接盘，是谁还不敢肯定。 嗯， 咱们熟悉的人，那肯定是本土教练。 对呀， 外教此时此刻，一个是疫情的关系，很难说马上来到国内去带队。 嗯， 因为十二月打完了联赛之后，国脚们就又要在一月份重新集结了。 对， 嗯，那这种情况之下，肯定是自己要接也是自己人接啊。本土教练接手国足的话，那这成绩一定就会比李铁好吗？ 嗯， 我还是打一个问号。那天鹰觉得目前在国内的外教其实是最合适的。 无论是外教还是本土主教练，其实在现在看来啊，就是我们如果想出线，我认为外教的机会还大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本土教练其实高洪波啊、李铁啊，已经是本土教练当中的这个顶尖的人物了。你换任何一个本土教练，理论上来讲都不会比这两个人强的特别多，都不会有这种翻天覆地，不会有这种根本性的这种变化、根本性的改变，不会的。因为中国的足球环境，我们的足球水平不会产生出世界级的乃至亚洲顶级的教练，我们的这种亚洲中下游水平的足球是产生不了亚洲中上水平的教练的，这个我觉得咱们应该客观承认。因此呢，本土的教练我认为第一，愿意不愿意替李铁来背锅，第二就是本土教练的能力是不是真的换了之后能够比李铁更好。因为如果说你换了一个人之后，踢的这个球队啊、风格呀、打法呀、包括球队的这种心态呀、场上表现还不如李铁的时代带队，那我觉得这个足协更尴尬了，而且会引起更大规模的这种舆论的分歧跟这种争吵。大家会说，你看你当年为什么要换他，你换他之后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巴拉巴拉巴拉，这会导致更多的分歧。所以说如果要换李铁，至少成绩上面不能下降，不能有明显的这种退步。所以我认为啊，所谓的外教真的是他的这种宽容度和接受度会更好。我们长期以来其实给外教的这种权力范围会更大，因此这个时候外教反倒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究竟我们说是要什么样的外教，有的像斯科拉里啊，还有一些世界顶级的一些教练啊，我其实觉得啊，有些教练太遥远，就是牌太大，牌大但是很遥远，没有意思。我觉得这种教练我们也不用想。要选一个什么呢？就是第一，招之能来，来了之后呢不用很复杂，此外还能够对中国足球、亚洲足球比较了解。什么人呢？现在中超里面看看哪个队伍里面请来的外教水平不错，大家风评不错，可以国家队借用一下。第一，对中超非常熟悉，第二缺少不用磨合，第三可能连隔离的事情都解决了，还节约好多时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简单同时也是效率最高的一个办法。 嗯，这边家里人们哈都在说，套用一句台词，黑暗需要光明，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啊。本土要是有人比李铁还好，那才会有舆论压力呢，可是外教不熟悉球员，这真是两难。所以真的要在此时此刻要换帅吗？还有一种声音4178是说，从成绩看李铁肯定是不成了， 嗯， 换别人可能也不成，但换了呢似乎就好像是换了手气一样，万一成绩好了， 万一成绩好就心存一定的侥幸啊。 不是，咱后边这四场比赛咱还有什么万一？ 对呀、啊、 就是李铁带着他用这前面11月刚演练过的这两套阵容啊，就是派四规划上场， 嗯 啊，踢着比赛咱赢越南，客场把越南赢了， 嗯， 这个主场不主场的还不知道哈、啊，跟阿曼之间，再跟阿曼，再拿个三分，这可以了吧？ 可以了，就已经算进步了。那就算进步了、 嗯， 就是就李铁来说，就其他的这个教练来上来以后，只要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绩，那就已经进步了。 所以我觉得，要是真现在就是足协铁了心了， 嗯， 必须在 此时此刻啊，明年四场比赛之前就把这主帅给换了，肯定不只是成绩的问题。 对， 真的这里边一定是出现了那种不能够修复的裂痕了。 哎，因为有句话叫做临阵换帅，就是兵家大忌。 嗯， 虽然现在十一月份，但是一转眼明年一月二十七号就开始下一场比赛了。 是啊， 时间过得非常快，这两个月，十一、十二，包括到了一月份，实际上那个时候就要为备战做一系列准备了。更何况球员还要踢一段时间的联赛，那么新帅上来之后，其实对整支球队不会带来任何的帮助。 嗯， 李铁下课只能是平息足协目前所背负的舆论压力而已。 是啊，这咱们心里都明镜似的，足协一定比我们更明白。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说还是让铁子凑合带完吧，找一个靠谱一点的，让人家带一个完整的一届试试。 嗯， 啊，就本身呢，李铁这也属于是带的相对完整了。 对， 在国足帅位上，但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此前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热身赛，又是一个就是新任的嫩帅，在这个帅位上，只是有俱乐部的一些经历，并不能证明你一定能走上这个岗位就能胜任。 对，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一位但我看在 带过国青的， 哎， 这样的走上国家队帅位就显得很顺理成章吗？ 不是走上国家队帅位，是让他进入到教练组来辅佐李铁。那李铁作为咱们中国本土的应该说中生代的教练，还是有一定培养前途的。即使他有一定的失误和这个冲动啊，不成熟，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请一些老帅这个时候高风亮节站出来呢辅佐一下，为后面的四场比赛呢，一旦在理论上有扭转的这种可能的话，咱不妨去努力试一试。 但我觉得这事儿啊，就到这会儿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就当时在竞聘的 时 候， 时间上啊， 肯定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去竞聘。 对， 李铁也是带着他自己的团队， 当时是王宝山王指导， 哎， 李铁，还有这个李霄鹏李指导， 哎， 是吧？ 所以李铁他们仨人哈，三位这个竞聘的主帅都是带着自己的团队。啊，希望在这个帅位上做一番事业。 嗯， 就这样说，现在 都希望自己说了算。 对，就足协，你说上面有意见，说不行啊，我让谁谁的进这个教练组，给你们指导一下。 嗯， 那更是添乱了。 嗯， 那还不如就是彻底的换了呢。 就是、彻底换了、 嗯、 哦， 所以这真是 什么打架？ 这边有家里人无时无刻不在说临阵换帅。这已经不是临阵了，阵已经结束了，阵是已经结束了， 这仗还得打啊。 是啊，仗没结束啊，明年还有四场仗呢。 对啊， 您把这四场都交出去， 现在只不过是这个调整喘息的之机。 1908有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 嗯， 就是 冥冥之中 李铁下课是铁定的了。 哦， 哎，反正现在要是这样的一种舆论环境的话，我们不知道里边有多少的事情啊，有多少的细节啊，一定不只是成绩这么简单。 嗯， 孙元军说谁来都一样，踏踏实实的得做好青训的工作，不比这好吗？还是太急功近利了，这么多年还是老样子。哎，您要是说在十二强赛里边我们能够完全的摆正自己的心态哈、啊、就是一个特别成熟的心态来看十二强赛、 嗯、 我们不是要通过一届就进入到世界杯正赛， 嗯， 我们是要通过几届的积累， 对 啊，再去说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冲一冲正赛。就是如果能摆正这个成熟的心态的话，或许中国足球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嗯，每次我们在冲击世界杯道路上，其实都在这个积累经验啊， 嗯， 这种延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对，1908说李铁真不是成绩问题，是这些赛后的言论啊把人给得罪了，还有这个产品广告的事儿好像挺致命的。 嗯，爱吃水煮鱼就说李铁下课，这话说的让人寒心啊，说李铁太不容易了，别动不动就让人下课。这也是一种观点啊， 但是 别动不动就让人下课不容易呢。 倒也没动不动，这不是动了吗？就动了动了一些蛋糕， 动了。 你说发那个图片的时候， 没有空穴来风的时候， 对，你发那个图片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合时宜的，明明是踢了一场相当有内容的比赛，能战平澳大利亚呀，那整场的战术的布置、人员的安排都很在节奏上，明明是一个可以让自己证明， 嗯， 可以以沉默是金的方式， 哎， 哎，去 一抹之前的所有的舆论的风波， 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对，也可以就以一个沉默是金的姿态，让人看到，哎呦，这个主帅真是有风度。 所以说可以这样去判断，最起码在李铁这个主教练的团队当中啊，缺乏一个称职的外宣人员， 嗯， 就对外进行宣传的这样一位， 至少要对 专业人士、 主教练啊、球员啊，都得有一些这个，你怎么去面对媒体的采访？ 对， 怎么去面对发布会上的所有的这些长枪短炮？ 哎， 你得有一个。有一个指导哈，有一个梳理和引导。 没错，中国足协本身对于主教练这个团队和他本人的一些对外发布的言论，应该也会有一些预案啊， 嗯， 对他应该有所约束，因为他说的每句话影响力都是不一样的。 小时候可帅了，说别瞎折腾了，就咱们中国足球现在这环境这水平，您就是换孙大圣来他也不成呢。真的反倒是就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我是觉得换帅的问题就显得不是成绩的事情了啊，成绩也不是第一要务了。秋风秋雨说该换就得换，换谁都差不多，但是万一呢啊，也是保留着一丝丝的幻想， 希望中国足球能够，您说这种幻想是有所变化呢，还是能好起来呢，还是抓住了最后一丝出现的希望呢？ 草原说支持换范大将军，一曾经的亚洲最佳中后卫，第二有留洋履历，三中国足球的低谷能制造一些热点。 哦， 还、 中国足球不缺乏热点，即使低谷依然有热点。 对，就是只要是还我们还关注着他，他就有热点。 对 啊，但是我觉得此时此刻咱也别给范大将军上眼药了，他也不容易哈。 因为按照大家的惯性思维嘛，这如果一位主教练下课的话，肯定下一个话题就是谁来上课。 而且就是这个上课了之后，可能在不远的未来一定要面临的就是又要下课，成为了一个循环。 对， 范大将军就是现在谁来接替李铁的帅位，到时候也无外乎就是同样的一个结局，就是要被骂醒的。范大将军不说了吗？现在他要把中国篮球骂醒，作为这个中国足球的一个代表。如果 这也是作为体育人的一个担当。 那这要真走上这帅位的话，就把自己搁里头了。5953说，范大将军的素养还是要提高的。房檐上的猫是说，可别再坑别人了啊！这帅位，你说李铁容易吗？他真不容易。 对 啊，但是这些不容易，如果能够消化在自己的内部，或者跟队员之间去诉诉衷肠，李铁也是一个大哥的这种形象，跟自己的教练组的成员啊，互相之间去吐槽， 对， 那是， 或者跟相熟的记者 的 啊，相熟的记者朋友去私下里去沟通一下，吐槽，通过媒体来转述的话，那听起来话反而更加对他有利，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定会，就是我们会很理解啊，这支国家队所经历的这种不容易， 对， 但是都由自己来发声的话。真是没有起到一个正面的效果啊！水滴无形就说嘛，得进入了国足的典型循环，在没有基础的项目上纠结出教练，矬子里拔将军的球员，比赛成绩一地鸡毛，找背锅侠反思总结，又回到原点。什么时候这个循环能被打破呢？谁会是那个真的让这个循环就此停止？让他来一条 重新一个循环 哈，一个新的合理的良性循环。 这个时候都在希望自己成为这个新的循环的起点的这个所谓终结者或者是开启者啊。那真的是可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位人士挺身而出，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那真的应该可以载入到中国足球史册。 平窗听雨声是说，现在看来他觉得规划政策是一彻头彻尾的失败。花着巨资没有有效的提升国足实力，反而让本就孱弱的中国足球进一步陷入到了混乱，标准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我对您的这个观点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因为整个的大的亚洲范围之内大家都在大搞规划。您看这些西亚的球队， 对， 只要是有钱啊，都在搞规划， 包括日本。 对，包括日本曾经也走过规划的路，所以我们在这种大的趋势面前，我们一定要就说我们就硬着镜像，硬着脖子，我们就说我们就不搞啊，搞规划一切都是错的，也不尽然，就是规划得看你怎么搞，从球员的哪个年龄层来规划。 对， 人日本是真的是在日本国内生长的这些外籍的球员， 嗯， 他们有一颗为日本国家队、日本男足去效力的心，他愿意去参与进来。 对，首先融入到这个国家的生活啊，这个是国家的一些细节当中， 这已经是一个前提了。 对， 年龄又比较合适，当然日本也规划过年龄偏大的， 嗯， 就这都是在趟一条路。那我们真的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吗？ 对， 啊，其实规划本身是没错的，关键在于规划怎么去用啊，怎么去规划。嗯，495说上课的呀，也弄一教练组。不是单一的教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一届的国家队主帅都是一个教练组， 嗯， 没有单枪匹马上这活儿，单人他干不了， 干不了，太累。 是，但是现在你换的话，就是换一个班子嘛，换一个教练班子。 嗯 嗯，所以现在真是很难啊，中国足球很难，谁上也都很难。这边吴玉泽刚说，还没看出来吗？当初选定李铁就不是为了世界杯出现，而是为了培养一个教练啊，还是您比较倾向于练帅这样的一种思考。 对， 如果真是练帅，放到世界杯十二强赛的舞台上练帅，那国足这个足协一定不是现在的态度， 代价有点高。 所以如果真是愿意以这么高的代价去练帅，现在就不会有换帅啊。 对， 反正是练兵嘛。 没错。 嗯， 这个所以说跟当初这个签一下5年3000万年薪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的时候，5年3000万啊，这个就让很多的媒体人猜测嘛，这就是没有压力，没有任务，就是拿世界杯来练兵啊。但现在呢，又有一种换帅的传闻。嘿， 若愚说在哪个单位共事的啊，都一样啊，您可以业绩不佳，也可以EQ 低点不会来事儿，但您不能见天的给领导裹乱呀，给单位找事儿，这可是大忌呀。 嗯， 这确实是大忌啊，尤其是在一个就是你作为一个你行业的门面的时候。 嗯， 那李铁就是中国足球的一张门面呀。 对， 您是作为主帅的这个角色，您说是天天的总是发社交媒体的小作文， 嗯， 而总是有一些情绪在里边， 嗯， 不合适，真的不合适。 在这个位置上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嗯，所以究其原因，如果真是因为足协抓住了这一点，说李铁知道，我们就暂时的先分开吧。 哎， 那我觉得也没什么毛病。 对， 只是说这个分开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再往后慎慎，至少让他带完明年的四场比赛嘛。但除非是内部已经是发生了不可扭转的一些裂痕，5953说怎么可能是练帅呢？也是，我觉得真的放任何一个单向的协会都很难把世界杯预选赛啊12强的这个阶段当成是练帅来做。 对，如果是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本身就是对中国足球的不负责任。 哎，而且是对足球规律的一个不负责任。 对 啊，我们要摆正一个成熟的心态，就是不是通过一届就能进入到正赛的，但是也要真的是清醒的意识到，放到这舞台上再练帅，不是这个舞台。 嗯 啊，足球它不是这么论的。啊、 对， 小盘子说让一个，哎呦，这说的也挺残酷的，说让一个将要射死的人， 嚯， 继续执教一支几乎无望的球队，让球迷怎么看得下去呢？给球迷一点希望吧，还是换了吧，别让看球的添堵。嗯，就此时此刻，您都说李铁指导是即将射死这么严重了，那谁上的这个帅位，心里不会有担心？说我上的那一天。不是我射死的第一天呢， 而且呢，怎么一看中国足球呢？这个就添堵。那如果真正换了一位新帅上来之后，成绩如果还不如李铁执教的话，那么是不是您就继续添堵呢？ 哎，